嘅快餐店外停车场将佢拘捕，佢将会被带回纽约。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星期六下午，警方当时说案发前有人发生争执，期间有人拿出手枪开火，枪手之后逃离现场。至于受伤的三人，包括一名四岁女童，全部没有生命危险，估计与枪手没有任何联系。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正式罢免前副总统切尼的女儿利兹切尼在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的职务。她被指多次公开抨击前总统特朗普在去年总统选举舞弊，言论破坏党内团结。众议院共和党人在星期三召开闭门会议，以口头表决的方式罢免众议院共和党第三号人物的利兹切尼。不过仍然是共和党籍联邦众议院的利兹切尼将在明年中期选举中谋求连任重返国会。利兹切尼在表决罢免案之后表示，他将会尽一切的可能确保特朗普无法再次入主白宫。特朗普在利兹切尼被罢免之后发表声明，指利兹切尼危害共和党利益，并且对美国毫无贡献。日经平均指数报27,797点，跌3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31美元，卖出1,815.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78，瑞士法郎0.909，加元1.213，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406，欧元对美元1.207，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以上，但系听日局部地区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喺港岛区筲箕湾道东行近住新城街咧，受突发事件影响，需要全线封闭啦。而家封路重开啊，筲箕湾道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新城街一段封路重开。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系车多，排到去彩虹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口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彩虹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泽山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喺飞鹅山道；清水湾道入翻清水湾方向，近住科技大学一段咧就行车缓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 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大楼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而家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排到去白石角，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都系车多繁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宣布买东京奥运的转播权，交由五间本地的持牌电视台转播或者是直播。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 五间电视台完了奥运都有责任制作播放关于本地体育活动的一些片段，不是说奥运两个礼拜放完烟花完了就没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港台电视部全新一辑《手语随想曲》已经开播啦！今次玩真人 show， 班主持要玩猎奇活动，学煮嘢食，装修同动物沟通，哇，好难啫！ 我哋请嚟监制同埋三位主持，分享当中嘅疯狂、搞笑、痛苦花絮，记得收听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千禧年代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1年5月13日，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长蔡展鹏涉不当行为，正休假接受调查。 立会通过有关公职人员宣誓条例草案，规定区议员要宣誓。 新 iBond 最多发行200亿，保证息率最少两厘。 以巴冲突升级，多人死伤。联合国批评加沙无差别火箭炮攻击，不能接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星期四嘅朝早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有千禧年代萧乐文喺度同大家主持嘅。昨日咧就見到有關於咧個警方方面嘅一個嘅新聞啊，警務處國家安全處處長咧蔡展鵬咧早前咧一啲嘅報道咧就話揭發佢咧係涉嫌光顧無牌嘅按摩院，咁喺一啲個嘅查牌行動入邊咧就係被發現到嘅。嗱，昨日咧警務處長鄧炳強咧就係確認咧受查嘅對象咧就係蔡展鵬，咁就話咧就係會回應佢針對佢嘅一啲不當行為嘅指控啦，咁佢就。昨日就冇講到一啲案情嘅詳情嘅，不過就話案件咧而家已經係由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咧係調查，就話會公平公正咁處理，亦都話咧非常之重視同袍嘅專業操守嘅。嗱，昨日見記者嗰陣咧，有好多記者都問到啦，究竟嗰一次嘅按摩院嘅查牌行動咧係幾時發生咧？蔡展鵬又係幾時休假嘅咧？咁涉事嘅無牌按摩院有冇涉及一啲黃賭毒嘅等等嘅咧？咁都冇講到，咁不過就話咧，當係展開咗調查嘅時候咧，涉事嘅人員咧就已經係休假。嗱，對於今次嘅事件，各位觀眾聽眾有啲咩嘅睇法嘅話咧，警方嘅回應啊，今次又係咪都算釋除咗大家疑慮咧？處理方面如何咧？歡迎打嚟1872311。咁啊，尋日警務處處長鄧炳強都話啦，對於警隊整體嚟講咧係有影響嘅，不過對於咧係國安處嘅工作咧就係並冇影響。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嘅，請一位嘉賓咧喺電話旁邊同我哋一齊傾下。有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陈克勤，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系早晨，陈克勤。点睇今次呢个事件涉及话蔡展鹏咧就系怀疑系涉嫌光顾呢个无牌嘅按摩院呢个事件啊？ 嗱，阿蔡 Sir 咧就係一個高級嘅警務人員啦。咁對於即係一個高級嘅警務人員被指有不當嘅行為受查咧，市民嚟講去睇件事，其實個觀感係非常之唔好嘅。咁亦都係令到件事咧會影響到警隊嗰個聲譽嘅。因為市民大眾對於公職人員，特別係執法人員咧嗰個操守係要非常之高嘅要求嘅。好多時我哋作為公職人員都要行為上面咧都係要比白紙更白嘅，亦都要避免係令人有一個瓜田李下嘅感覺，亦都要避免呢啲咁嘅行為。咁所以呢一件事咧，無疑係對警隊係有一個聲譽上面嘅影響。咁所以你睇到一哥咧，其實佢都係非常之重視啦。佢叫咗 O 記係直接去查，亦都直接向佢做一個報告。咁所以我覺得喺呢件事嘅處理上面咧，即係警隊都係一個好正面嘅一個咁樣嘅做法嘅。 嗯，正正頭先提到啦，而家就係由有組織及三合會調查科係去處理啦，即係頭先講 O 記啦嚇。呢個做法你係咪覺得都恰當？因為我見另外有啲人又講話啊，其實佢始終都係一個警隊入邊嘅部門，咁會唔會由一啲獨立第三方嘅機構或者組織去做調查會更加恰當咧？咁點睇呢啲講法？ 呢個就去到即係我哋以往一路講緊嘅啦，其實即係警隊係咪查翻自己警隊，或者醫生係咪查翻醫生，即係經常出現嘅一個討論。但係我覺得而家其實最緊要咧就係搞清楚件事，因為市民咧其實都即係嗰個知情權都好緊要。琴日我都留意到咧，即係有啲媒體就話啊，點解會咁遲先公布啊咁樣。咁成件事嚟講咧，我覺得而家已經係進入咗一個調查嘅階段啦。即係你幾時公布？市民幾時知道？咁呢個當然係重要嘅，但係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即係而家要向公眾説明咧，調查咗之後會唔會係有人涉及到違規啦、違法啦？如果有嘅話咧，必須係要按既定嘅機制咧係嚴肅去處理，絕對唔可以姑息嘅。 頭先陳一勤都話最重要嘢，究竟件事係點啦？調查清楚啦。但係用O 記去調查同譬如第三方去調查，會唔會兩者之間覺得可能後者會更加適合，更加易揾到個真相咧？ 我諗即係你講就好容易，你可以話俾我聽，即係用咩第三方嘅即係現有嘅機制去調查咧。其實而家佢可能係涉及到一個不當嘅行為，咁啊用翻佢現有嘅即係警察內部嘅一個咁樣嘅處理嘅方法，我覺得都係合適嘅。 頭先亦都講到有啲傳媒都關心，今次有冇可能係涉及一啲隱瞞嘅情況？因為嗰個報道咧就話其實可能成個月之前咧發生嘅件事，咁就尋日就處長就出嚟見記者啦。咁佢嘅講法咧就話係一個相信一個最佳嘅開誠布公嘅做法，因為喺尋日會見傳媒係答提問。你覺得如果時間上真係成個月前發生，尋日再答問題，會唔會可能真係涉及一啲遲咗公佈，或者個透明度的確可能令到公眾覺得係遲咗講喎咁？ 嗱，公眾知情權我一再強調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但係你去公佈嗰件案件嘅時候咧，其實你都要考慮咧，披露咗嗰件案咧，會唔會對嗰個調查會有影響？又或者咧，對即係某一啲人或者某一啲事情咧，係造成公佈即係唔公平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即係而家既然件事咧，大家都已經知道啦，但係具體嘅情況咧，其實大家都未係好了解嘅，咁當然網上面咧，或者我自己收到有啲警員咧，佢都發一啲信息俾我咧，就有啲好唔同嘅講法，有啲就話啊，佢可能係即係敏感度不足啊，有啲又話可能係牽涉到其他嘅一啲嘅警隊內部嘅問題啊，有啲甚至乎話涉及到外國勢力添，即係各種各樣嘅傳言咧，而家都有嘅。咁所以而家去對阿蔡 Sir 做一個判斷咧，我覺得我哋係唔公道嘅，因為我哋都冇整個事實，我哋只能夠相信咧，而家 O 記佢去調查出嚟嗰個結果，而我亦都相信咧，喺香港呢個社會裏面咧，係冇人可以凌駕到嗰個法律嘅。而大家咁多隻眼喺度睇住，咁多媒體喺度睇住，亦都不可能出現任何偏私嘅一啲嘅情況。 但整體尋日你覺得警方回應嗰個情況啦，算唔算都叫回應到大部分啲疑慮啊、解釋曬啊嗰個公眾知情啊、透明度嗰度，你自己覺得有冇咩改善，定係都覺得 OK 咧？ 我覺得處長已經盡可能喺佢可以披露嘅範圍之下咧，即係講曬大家想講嘅想知道嘅事情啦。咁另外就我自己都 覺得媒體都關注嗰個國安公署個運作上面嗰個影即係會唔會受到影響啦？咁呢個其實我自己覺得咧我哋係信一個制度嘅，我哋信一個機構嘅，即係我哋有一句説話叫做鐵打嘅衙門，流水嘅官。一個制度唔會因為一個人嘅調動或者佢喺唔喺嗰個位置上面咧，係受到一個影響。咁所以呢件事咧，即係阿蔡 Sir 一個咁高級嘅警務人員，佢都因為即係可能有呢個不當行為受查，亦都證明到我哋呢個制度上面咧係冇人可以凌駕到我哋而家成個制度，或者係即係可以大家講話佢犯咗事冇人知，唔可能嘅。 但你覺得佢始終可能有一個即係警務處國家安全處處長呢個位啦，咁佢而家暫時就休假啦，叫做即係停止咗佢而家呢個職務啦。雖然你頭先咁講，其他人都運作緊，一路做緊嘢嘅咁，但係呢個位即係始終一個領頭嘅人物都懸空咗佢嘅位置，係咪應該要盡快有人去替補翻好啲？嗰個工作上會唔會真係可能有啲影響？ 我諗嗱，即係一個即係被查嘅人員佢停職咧，依個係好理所當然嘅一件事嚟嘅。咁但係喺未即係有結果之前，其實我哋香港人或者我哋個制度都相信佢係一個無辜噶嘛。咁所以你唔能夠話因為佢停咗職而即刻揾人去即係代咗佢位。但我相信現有嘅機制之下咧，其實係有人咧係接替或者暫時頂住佢嘅工作。咁都係嗰句，如果佢真係查完出嚟係有問題嘅話咧，我相信警方內部咧，亦都有一系列嘅即系唔同级别嘅一啲嘅处分嘅措施。咁但系而家即刻话即系调咗佢，或者系即系对佢作一啲某啲嘅行为咧，我觉得系唔公道嘅。 OK， 而家你评估咧事件系咪都会涉及一个纪律聆讯啊？或者一般嚟讲，要涉及纪律聆讯系睇啲咩元素咧？都 我谂呢个要等 O 记佢做咗一个即系调查之后，俾咗阿一哥做一个裁決啦，咁當然一個高級嘅警務人員咧，佢未必係單純係即係警隊內部去處理，而係要交由嗰、那個公務員事務局去做嘅，依個係一個即係既有嘅機制。 頭先陳克勤約咧講咗少少，有啲其他人好多講法就話會唔會都涉及關心啦？因為蔡展鵬呢個情況咧，都可能影響到嚟緊警務處長嗰個接班嘅問題咁。你呢個點睇咧？呢個係比較長遠啲嘅咧，不過就。 呢、这個就我諗唔係好適合由我哋去講啦，因為始終咧佢哋警隊內部點樣去接班或者點樣培養佢哋嘅接班人咧，佢哋有一套自己嘅一個系統同埋一套做法嘅。咁我哋外人去睇嘅時候或者去評論咧，只不過係即係一個旁觀者嚟嘅啫。你可能加好多小説嘅元素落去講添，咁所以呢個咧，我哋咁去評論唔係一個理性嘅評論嚟嘅。 好啊，另外我想問立法會方面啦，作為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啦，會唔會都有啲跟進行動咧？ 事務委員會咧，我哋一般就唔會去跟進即係一啲個案嘅情況，我哋只會討論一啲政策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有全港性嘅議題。咁所以如果有議員佢哋希望跟進相關嘅事宜咧，佢哋應該用翻自己嘅方法，佢可以直接寫信俾即係一哥啦，亦都可以用一個書面嘅質詢或者口頭嘅質詢咧，係去進行嘅。但係事務委員會就唔會傾個案，咁所以依個咧就未必會喺事務委員會去專門去討論蔡 Sir 呢件事。 Okay. 好，唔該曬陳一勤，同你傾到呢度。係，陳一勤咧就係保安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嚟嘅。咁其實我哋都聯絡過警方啦，希望問下佢會唔會可以接受我哋嘅訪問啦。不過警察公共關係科方面咧就話今次未能夠係安排訪問嘅。咁另外有關於咧其他人士對於今次事件咧都有唔同睇法，好似見到民主黨主席羅建熙就話今次警方嘅交代咧係迴避啦，亦都無助咧係釋除公眾疑慮，俾人覺得係律人以寬待人以嚴咁嘅感覺。咁另外見到民陣召集人陳浩桓都講到就話過往鄧炳強喺見記者嗰陣咧都好強調咧犯法就係犯法嘅，咁就覺得尋日咧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嗰個態度咧就係有唔同啦，亦都令人哋感覺到有隱瞞嘅，有啲咁嘅意見。另外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下，有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謝偉俊，早晨。 系早晨，萧文早晨。 早晨，谢伟俊，讲下整体讲下先，对今次蔡展鹏今次呢个涉嫌光顾无牌按摩院呢个嘅事件点睇？ 嗱，刚才主席陈克勤咧就已经讲咗比较严肃啲嘅官方式嘅语气讲啦。咁我试下用一个或者一般路人甲乙丙嘅方式讲件事啦。首先本质上咧， 我哋唔係講緊一個違法嘅行為，就算任何出咗問題都好啦，都可能係警隊自己個違規裏面嘅一個需要處理嘅問題。第二咧，本質上咧，呢一個行為本身咧，就同有關人士所喺職權上，例如而家佢係國安，大家好緊張啦，特別呢排大家對於國安嘅操作啊，都係熱門嘅話題啦，同埋佢哋嘅多一般嘅神秘性咧，所以特別多揣測，特別多意見咧。但係而家所發生嘅事咧，就同國安嘅工作係無關嘅，即係等於如果有警員咧被控呢、這個衝紅燈啊，或者係交通違例啊，咁呢啲其實都係違例，都係違規嘅。但係其實同佢工作可能未必有關係。當然佢係執法人員，佢要求操守高啲啦。但係呢個一係題外話。第三咧就我哋好多時假設咗無牌按摩院咧，就可能有啲記者問咧，係咪黃賭毒啊？好多假設性。但是市民都明白到呢，用返普通常識理解呢，我哋多多少少都有幫襯過一啲嘅所謂工廠大廈裏面嗰啲嘅私房菜呀，都係無牌經營嗰啲食肆，我哋唔能夠假設馬上佢哋一定會有食野味呀、非法賣酒呀、甚至賣毒品，即係呢啲可能有發生嘅個別案件，但係我哋嗰種錯覺有時會馬上諗起呢一樣嘢呢，未必啱嘅。咁當然今次而家究竟發生咩事呢，我哋都仲係有待警方調查中啦，但係太多嘅假設、太多嘅揣測、太多嘅不必要嘅指控咧，咁我明白嘅，因為當警方係強硬執法嘅時候，特別呢一排，特別當我哋嘅警務處處長係相對嚟講比較所謂硬淨嘅時候咧，會唔會講得比較實淨好多嘢咧，令到市民覺得喂你對自己人又唔係咁喎，咁呢個感官係有嘅，但係如果真係大家翻撇開曬呢啲咁嘅比較感性嘅一啲嘅諗法咧。吸引件事嘅本質其實好少意思啫，可能真係一個我哋幫襯一間無牌食肆，我哋都唔知係咩事幹。佢食嘢嘅人唔會有辦法嘅，經營嘅當然會有辦法，其實就係咁簡單啫。 但係以你所評估啦，即係頭先講到法律上應該就未必係有犯法嘅，係咪即係冇刑事嘅成分咧？又如果喺警察通例嚟講，係咪一個叫違規，只係去到呢個程度咧？以你了解？ 我理解幫襯一個無牌按摩院，假設你知道是無牌都好啦，都是不是違法的。正如你可能幫襯一間賣淫的地方，本身的嫖客本身都不是違法一樣。當然我們希望我們明白到，當任何特別是執法人員，特別高級執法人員，包括司法人員，甚或是任何公職人員，都應該小心，即是不要一個壞的榜樣。但是我們不能夠過分地將件事就上綱上線，去到一個似乎任何一個過條斑馬線，可能過過一個紅燈、過馬路都應該係要炒魷魚咁，唔係呢個問題。 但程度上有冇唔同咧？對於公眾頭先都講到觀感上面，又涉及一個比較高級嘅警務人員，嗰個對於警方方面嗰個形象嘅影響又點評估咧？你 觀感就一定㗎啦，因為知法犯法啦。咁你冇話做咁高級嘅警務人員，冇話做啲國安，牽涉到可能大家比較相對神秘嘅一個任務啦。你就算抱咗一個AO 嘅政府官員出事都好啦，都可能俾人上綱上線，或影響破壞整個公務團隊嘅形象啦。呢個一定會有嘅啦。但係大家撇除咗呢種感官形象之外，諗翻理性呢兩百件事咧，其實就亦都唔好太過分地去解讀啦。 頭先你頭先舉一啲例子，譬如過馬路斑馬線啊，或者工廠大廈無牌食嘢嗰啲，可能即係比喻翻啦，今次件事算係可能係小事。是不是真的小事呢？但如果涉及那個是一個無牌的按摩的場所，也都可能很多案情是不能夠詳細講，大家有很多的猜測的時候，可能就變小事變成大事。那你昨天你覺得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的解釋又是不是釋除到公眾疑慮呢？ 小事變大事呢，這個很多時候都是在揣測裡面會發生的，特別是剛才都講過，牽涉到高級警務人員，甚至可能未來的警務處處長亦都係處理緊一啲比較大家關注，但係唔知發生咩事嘅國安嘅任務，咁自不然就好緊張。呢個係應該嘅，都可以理解嘅。但係睇翻件事本身咧，呢個仲係輕微過一個係違法過紅燈馬路，因為個個都係違法嘅。嗱，而家呢個本身係唔係違法，可能係違反本身警隊自己裏面嘅一啲操守嘅規矩。即係令到譬如冇話咩咧，我哋議員又好，做律師、醫生都好啦，都有啲行規咧係影響個行業嘅形象咧。呢、這個本身就算唔係違法都啦，都可能有啲嘅內部嘅紀律嘅聆訊啊、處分咁。呢個係大家明白嘅。所以本質上咧，今次都係呢類事件多過話真係一個違法。 就話蓄意違法嘅行為。咁而家現階段調查緊咧，我哋都唔知道當中有冇更加嚴重嘅，例如牽涉到一啲嘅接受賣淫啊，或者任何嘅不適適當嘅道德上嘅問題，暫時唔知道。我哋唔應該過分嘅揣測解讀先。 OK， 今次嗰個處理手法如何呢？調查而家就交俾 O 記去調查啦。有啲意見就話啊，可唔可以揾一個獨立機構，令到大家可能個公信力覺得會好啲咧？成個調查大家會信服得多啲咧？點睇呢個？ 如果咁少嘅事件咧，都要另外再揾個獨立機構調查咧，理論上當然係好啦。當然我哋希望嚇就算你話任何司法人員犯法咧，都唔應該由法官去審，因為都可能會官官相衞咁講法，道理上好似好啱，但係實際上咧，我哋現有機制要調查啊、處理啊、司法都係有機制。如果連今次呢個咁少意思嘅事件咧，都話要另外再揾調查機構去做咧，我哋會好唔得閒，不斷好忙碌咧，就係不斷揾呢個機構查另外一個，跟住又揾另外揾港台查商台，商台查港台，甚至唔好做唔好廣播電台人做啦，其他人做一個調，即係變咗係會好忙啊。咁我覺得未必係牽涉到咁，喺而且嘛，現階段未知道真係發生咩事之前咧。我想太早講話要獨立調查咧，我諗實在係未成熟嘅階段嚟嘅。 所以我都想簡單問一下啦，你覺得今次事件有啲講法話啊，一個幾月前發生嘅呢、這個尋日公佈啦，即係有啲詳情講多少少啦，算唔算有隱瞞成分啊？ 事件嘅本質如果唔係一個咁嚴重嘅事咧，咁喺調查中咧就未必需要係講曬咁清楚嘅，呢、這個可以明白理解嘅。當然如果你牽涉到如果係有關國安處的人員接受外國的干預，這個當然很嚴重，當然要立即公佈啦。但是這個本質上一個任何一個人員公職人員甚至法官牽涉到衝紅燈，那你是不是要馬上要公開呢？ 明白，唔該曬謝偉俊同你傾到呢度。謝偉俊咧就係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嚟嘅，轉頭翻嚟繼續先興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冲突未见平息，以色列军方表示在冲突以来首次在北部收到火箭炮威胁和警告。哈马斯过去三日在巴勒斯坦向以色列方向发射大约1500枚火箭炮，主要集中南部和中部城市，造成七名以色列人死亡，百多人受伤。在星期四早上，位于以色列中部的特拉维夫和北部的耶斯列谷都响起火箭炮威胁的警报。以色列軍方繼續空襲加沙地帶還擊，巴勒斯坦衛生部門說，襲擊至今67人死亡，近400人受傷。國際社會呼籲各方克制，美國總統拜登強調以色列有權自衛，並派出助理國務卿到當地斡船。俄羅斯建議美俄聯合國和歐盟就以巴局勢舉行四方會談。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形容中国新疆地区实际上已经变成露天监狱，所有宗教神职人员都要参加政治灌输会议。报告又指中国当局持续骚扰和恐吓宗教领袖，劝阻他们和美国官员接触。另外，英美等國家和團體共同主辦討論維吾爾穆斯林人權的視像會議。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說，美國將繼續發聲，直到中國政府停止對維吾爾族和新疆少數民族的種族滅絕，以及進行危害人類的罪行為止。中方批评会议充斥谎言和虚假资讯，强调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系统性性侵和虐待等都是谎言。世界卫生组织的独立专家委员会就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发表工作报告，认为全球未有认真对待疫情大流行的威胁，期間出現無數的失誤和延誤，導致疫情失控。 報告認為前年十二月中國出現來歷不明的肺炎個案開始，世衛亦接獲相關的通報，但是世衛要到去年一月三十號才將新冠病毒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亦未有及時發布國際旅遊限制，導致災難性後果。疫情爆發之後，國家之間只顧爭奪防疫物資和藥物。報告建議賦予世衛更大權力，可以調查疫情，強制成員國提供可能引致傳染病大流行的情報，推動世貿等國際機構的疫苗生產工作，又建議將世衛總幹事任期定為七年一任，不得延任，以確保總幹事不受會員國的政治影響。日经平均指数报27709点，跌4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66美元，卖出1815.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68，瑞士法郎0.909，加元1.212，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406。欧元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以上，但听日局部地区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一宗交通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嘅红磡漆咸道南啊，漆咸道南去观塘方向喺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龙尾排到渡船街近果栏啊。漆咸道南去观塘方向理工大学对开因为有意外，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果栏。隧道嘅情况，现时咧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同埋港岛入口都分别多车嘅。九龙入口的龙尾呢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港岛入口龙尾在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都好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要临时改为间歇性通车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呢而家都好多车，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排到去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龙翔道去荃湾咧，近住思瑞之路附近嗰度咧，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噶啦。不过一带都多车啦，咁啊慢车个龙尾去到彩虹村。窝打老道九龙塘段都繁忙嘅，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亚皆老街。新清水湾道落去彩虹交汇处，慢车个龙尾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西九龙嗰边咧，连翔道去尖沙咀，咁啊近住奥运站至到海丽村段咧，现时都系非常多车噶。新界方面，西贡的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科技大学大多车，龙尾去到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而大埔公路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亦都是多车的，龙尾就差不多去到中文大学附近。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而家可以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患有慢性疾病人士系咪可以接种疫苗，就要考虑到疾病状况、接种嘅最佳时间同过敏史。 今个星期开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由医院管理局、卫生署、香港电台携手。 精拎一点疫苗专线，会请嚟专科医生讲解各类病人接种疫苗须知，认识疫苗是与非。 即是我去台湾出家的时候一部相机都没有，我的决心其实都很坚定，如果不是转到一个这么严苛的生活环境都顶不顺，即我是看到条出路。 由著名摄影大师到出家11年，他是常林法师。 出家后我有一句口头禅，很多人都喜欢讲，就是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加强一点就是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星期日早上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021年5月13日，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长蔡展鹏涉不当行为，正休假接受调查。 立法会通过有关公职人员宣誓条例草案，规定区议员要宣誓。 新 iBond 最多发行200亿，保证息率最少2厘。 以巴冲突升级，多人死伤。联合国批评加沙冇差别火箭炮攻击，不能接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39分，千禧年代继续有萧乐文在度啊。头先讲到警务处国家安全处蔡展鹏咧，就之前有传媒揭发咧，佢系涉嫌光顾无牌嘅按摩院，喺一个嘅查牌行动嗰度咧，系发现到嘅。咁啊，除咗头先讲到啦，话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咧，寻日都有回应啦，就话会秉公办理啦，公平公正调查案件之外咧，见到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咧，都有接受到有线新闻嘅专访啊。咁喺回应嗰阵咧，就话相信警队咧会认真同埋严肃去处理，又话任何人咧如果被指系指控一啲行为不当啦，会有一贯嘅程序去处理。咁啊，认为咧现阶段应该给警队充分、全面和严肃地去调查，不应该作一些揣测。继续欢迎你打来18723，怎么看今次的事件呢？电话旁边就有袁先生，早晨。 你好啊，苏乐文。 你好，请讲。 我想有些事讲的就是，那个蔡展鹏呢，他是一个这么高级的警员，他的职位还是牵涉这么多敏感的地方呢，我想问下邓炳强咧，佢可以成个月都唔通报，如果唔系你哋传媒可以揾到出嚟，咁佢系咪会内部处分，用一啲好轻微嘅方法处分都就算数咧？ 嗯， 我即系你即系有啲叫知法犯法，你自己警员嚟嘅，你去每个地方你都要有自己有啲操守噶。 嗯， 咁如果系咁样，即系警员查警员嘅，佢可以一个月都唔通知唔通报。俾傳媒啊，俾我哋市民知道，咁即係啲高官犯咗好多事啊，有啲好多好嚴重問題都冇人知道，都可以冚住噶咯喎。 嗯，頭先阿謝偉俊就講話，可能都未必涉及一啲犯法，真係犯法嘅行為，未必涉及嘅。 佢始終佢係一個咁敏感嘅人物，佢去一啲咁嘅按摩場所，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啦。佢有冇犯法都好，咁你係咪應該要通報呢？ 嗯。 通報講俾我哋市民知，有知情權啊嘛。 嗯，尋日嘅解釋解唔解到咧？佢都雖然可能時間上覺得遲咗咯。 我覺得廢話咯，成日都話調查當中，調查當中。 嗯， 你調查咗成個月啦，好簡單一件事情啫嘛，擺到明就係一個高級警員去到一啲唔適合嘅場所，仲調查啲乜嘢啫？ 嗯， 仲有冇要調查？ 明白，唔该晒阿袁先生嘅电话。咁啊，仲有李先生嘅电话旁边，早晨。 系早晨啊，我想回应谢伟俊啱啱咧，佢利用私房菜就去掩饰呢个警察高官出席嗰个无牌按摩院啦。我系一个退休嘅纪律人员啊，我记得我退休之前咧，我哋有一个通令啊，我哋咧就系唔可以出席同埋参与一啲叫做名誉活动同不名誉场所，即系好似谢伟俊啱啱嗰个举例咧，私房菜并非不名誉场所，但系无牌按摩院一定系不名誉场所。 嗯， 所以咧，即系我想请啊谢伟俊咧，即系唔好开如奉承到咧，即系连警察高官出席呢啲不名誉场所 都叫做私房菜呢啲咁嘅涂脂抹粉嘅手段啦、即係掩飾一啲嗰啲高官啦，即係可以出席呢一啲不名誉场所嘅地方咧，佢当做食私房菜啊！咁样如果系咁样，即系我谂你哋呢一班高官咧所作所为咧，即系而家就系啱啱之前嗰位听众所讲讲得好好，一个月之前佢哋出席嘅不名誉场所，揞唔到啦。 啊，李生，但我想知 记者发现到啦，而家迫于无奈。画烂块面，跟住揾阿谢伟俊先生呢啲人出嚟帮佢涂脂抹粉啊！ 李生，我想问咧，头先讲几次不明誉场所咧，其实一般，譬如你以前做纪律部队人员咧，有冇讲清楚系边啲叫不明誉场所？ 有， 系 有， 系边啲咧？通常 要系影响到部门声誉嘅活动，或者系场所已经叫做不明誉场所，就好简单一个举例。无牌按摩院就是不明誉场所了。 OK， 好啊，唔该晒李生，佢话佢系一个嘅退休嘅纪律部队人员嚟嘅。仲有傅先生喺电话旁边，早晨。 早晨啊，主持。 系你好，请讲啊。 你好，我好同意咧，刚才你曾经提过咧，即系现时咧系警队查翻警队咧嘅人员咧，其实系好有问题嘅。但系当然啦，即系喺执法上边。如果既然今次谢伟俊议员咧，佢都提话，今次佢未必即系嗰位国安处长咧，佢未必系触犯到法例啊嘛。咁如果唔系触犯法例嘅，更加需要应该系用啲独立嘅部门咧去查处。所以咧，我好希望，因为其实在下咧以往咧都曾经向柜台都反映过咧，其实我哋系咪应该考虑咧将廉政公署同埋申诉专员公署咧合并？咁咧就將所有一啲譬如公務員，特別公務員啊，或者係一啲公職嘅人員咧，係不當嘅行為咧，就由呢個新嘅機構咧去查處。咁我覺得就更加公允。而呢個新嘅機構，即係話兩個機構合併之後，個首長咧係由公投產生嘅，即係話由真普選產生嘅。 OK， 甚至真正咧希望咧就係、是我哋即係話我哋孫中山先生提過嘅五權分立，亦即係我哋好希望咧，香港可以咧係效法嘅。咁、所以咧，五個首長咧，甚至係六個首長咧，係六權咧係分立，然後咧係每個首長都係真草選產生。 傅生，我想先問翻先，頭先你講到話即係都係一個獨立嘅調查會好啲，因為不過見到而家就話交俾歐記去調查嘅。咁我見到一啲報章啲消息都話有啲政府嘅消息咧就話歐記嗰個調查嘅好處就係因為佢直接向警務處長鄧炳強咧去匯報啦，而且歐記本身咧同國安處咧警務處國安處嗰度咧係冇一個從屬關係嘅，會唔會呢個都可以有一個獨立嘅身份都令人哋相信佢哋嘅調查結果咧？都， 但係係同一個部門啊嘛。 是 同一个部门嘛，而且是因为最终都是由警署即是最高的，譬如说警署署长，即是说邓炳强先生最终是看回的嘛，只是都是自己人查回自己人，咁又好容易就是类似好像刚才有很多听众打来就是自己包庇回自己人嘛，咁怎样真正是要独立呢？咁最好就是由刚才我提过那 个方法成立一个真正的独立的部门。而这个好处就是说呢，是譬如纪律部队的不是由即是廉公署那些人员去查咯。如果是民职的人员，不是由申诉专员公署的人员去查咯。 好啊，唔该晒啊傅生，继续听大家的电话，欢迎打来1872311872311，讲下对今次有关于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处长蔡展鹏的今次这次的事件。1872311，还有胡先生在电话旁边，早晨。 Hey， 早晨，小浪文。 是，你好。 Hey， 我想讲一讲其实那个调查这件事件的时间性啊，或者里面有没有延迟了或者怎样。其实我自己本人呢，我就相信是没有延迟到的。因为其实呢他牵涉到这么敏感的人员呢，那其实他内里会不会影响了他之前或者他之前那些案件跟某一类人有拉楞呢，其实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有 你一早抌咗出嚟嘅，好可能有關人員咧，若然真係有牽涉到其他嘅案，之前調查嘅案件咧，咁其實係有機會打草驚蛇嘅。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可以睇清楚啲，其實唔係咁簡單嘅。有陣時，如果警方要去調查一樣嘢嘅時候，如果打草驚蛇嘅，可能好多嘢我哋都更加睇唔到，再深入啲嘅真相係咪？呢个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翻嘅一啲见解啦。 所以寻日寻日警务处长嗰个嘅解释，所以你都觉得都应该公布嘅资料都够啦，或者个时间上就算迟一个月都系认为可以接受啊，理解嘅。所以 其实有啲时间唔止咁短添嘅，好老实讲。咁其实佢讲到出嚟嘅，其实已经系好多嘢可以讲到，佢已经系尽量讲噶啦，我相信。 OK， 好啊，唔该晒胡生，同你倾到呢度啊。咁啊，继续啦，欢迎大家打嚟18723D1啦，18723D1啦，讲下咧系唔同嘅，讲下今次咧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处长咧蔡展鹏咧就话涉嫌啊光顾无牌按摩院呢一个嘅事件嘅。仲有黄先生喺电话旁边，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人系我首先我唔讲佢有罪定冇罪，因为大家都知道佢话调查紧。 系冇错。 第一样嘢咧，我只系想讲嗰个分别喺最近尤其犯罪令咧，即系酒吧唔准开嘅时候咧，就成日都有啲警员咧就系去调查啲无牌酒吧或者有牌酒吧佢哋系营业啊咁。而通常呢啲拉到咧。我哋即刻咧喺電視啊、新聞啊或者網上啊都睇到一個個被拉出嚟咧，就一個個搭住膊頭咁啊，即係被拉嗰啲人咁地點啊、時間啊都即刻可以公布嘅。咁呢個係好簡單嘅一樣比較啦，即係但係到而家呢件事件咧，係由南華早報，即係我睇新聞咧。就是南華早報是爆了出來才是有我們可以知道少少。咁這個我應該可以看到所謂他對這個咁嘅調查呢是公不公平啦，即是大家是心裡有數啦。即是這個是很簡單的一件事。即是現在最主要那個問題呢就是香港人呢對執法的公不公平。同埋執完法之後公佈公唔公平？你睇琴日處長一哥咧，佢連即係差唔多三歲小朋友都知道係邊個係蔡展鵬咧係犯咗法噶啦，即係被拉被調查啦，唔好話犯法啦。 調查緊啦， 但係佢都可以登登到去到真係唔到最後都唔講出嚟嘅，真係同佢講到最後嗰句説話嘅時候咧，佢走嘅時候咧。是哇走得好快，我感觉是真的好好难睇嘅，即系我觉得。 O、okay, K， 好啊，唔该晒阿黄生都讲到佢寻日睇咗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咧嗰个回应事件嗰个嘅自己嘅睇法啦。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D1。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D1千禧年代。 立法會昨天就三讀通過公職括弧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這個修例之後即是說區議員都要是宣誓，就說在5月21號是會刊憲生效的，區議員就會由民政事務局長是監誓的，如果議員是違反誓言的話，律政司就可以提出法律的程序，議員就要即時暫停職務，直至法庭的訴訟是有最終決定的。而且宣誓就要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之前見到條例草案那裡都有一些正負面的清單，譬如正面方面就是說要擁護中國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國家安全等等，擁護在基本法框架之下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目的。負面清單就包括就說 不可以即係反對中央政權按住港區國安法履行職能啦，同埋損害或者傾向咧損害香港嘅整體利益，有啲咁樣嘅正負面清單嘅。但見到咧公職人員呢一個嘅宣誓條例通過之前啦，連日嚟咧都有多名嘅區議員咧接連見到話有辭職啦嘅情況，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嘅。電話旁邊咧就有葵青區議員，括弧係葵涌村南嘅。黄远达，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小罗文，你好。 早晨，黄远达，讲下你系咪喺寻日通过呢个修例啦？同一日就系辞咗职噶，系咪？ 系啊，系啊，我系寻日朝头早就递咗信俾区议会主席啦，同埋俾民政处嗰边嘅即系处长啦，咁就我就辞任呢、這个即系区议员嘅职位，咁去到今个月尾啦，5月31号啦，系啦。 嗯，你自己嘅考虑系咩咧？ 我自己考慮咁，當然都係兩個主要考慮啦。第一就留喺議會嘅意義啦。咁因為而家其實議會入邊真係越嚟越多限制啦，即係呢個都唔係即係而家啦，應該喺年多前我哋當選冇耐已經好多嘅限制討論啦，或者我哋決定即係提一啲意見嘅時候，甚至佢哋如果唔啱喺議會程序嘅話，就要離場啦。就算聽你意見，而家個態度上邊都唔會好即係認真去跟進你嘅工作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喺議會入邊咧，係需要好多角力嘅同政府。咁所以其實我諗都要表示欣賞願意留低嘅同時，其實係要花好多精力咧同政府喺度搏鬥啦。咁另外就喺撥款上面都會好多限制，之前我哋區議會買啲防疫用品佢哋都唔俾啦。咁而家就算話我做一啲社區調查研究都會有咗限制。 呢 個係同以往我哋睇到建制主導嘅情況係好唔同嘅做法嚟嘅。咁呢個喺議會入邊嘅意義其實就越嚟越即係受限制啦。咁另一個就喺嗰個叫而家個風險上面，頭先講嗰個條例通過咗之後，其實我哋即係議員裏面係咪即係會即係言論上面咧受限制，或者做工作上面都會多咗更加多嘅限制咧？因為頭先你講過話，我哋會唔會一啲損害即係整體利益嘅嘢都會有影響咧？ 咁但係清單有提呢點啦，係啦。 係啦，咁但係因為我哋有啲工作其實我哋覺得政府施政上面有問題嘅時候，我哋都會提出一啲。反對意見或者唔同嘅意見啦，係咪？咁呢，譬如以打疫苗為例啦，即係我啲居民問我應唔應該打或者點打法啦嘅時候，咁我都會叫佢考慮清楚、諗清楚係咪有需要啊？咁呢個態度可能同政府已經有咗唔同嘅時候，會唔會就因為咁而你即係好強烈去表達一啲意見嘅時候，就會變成你係在負面清單入面你變成你可能會被政府突然間律政司話覺得你唔 OK 嘅，咁停你職噶嘛。咁但係諗下，我哋好多區議員都係全職議員嚟噶嘛。咁一個停職嘅話，就加上如果入咗罪嘅話，你會影響嘅後果會太大。咁呢個風險上邊，我個人同埋家庭上邊，即係我自己個人就算接受到，都我屋企人都覺得非常之擔心。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另外一個我即係要考慮，即係我見到而家好多即係議員譬如。成日失引或者是一些區議員其實去或者甚至不是講一答都可能是一些意見是參與反修例的運動的一些集會都會有一個這樣的狀況的時候我看不到現在的法治能夠保障到我們一些議政的人士的時候那這個是我令到我覺得是需要考慮其他人屋企人的因素、okay. 所以就是咁樣樣， 頭先講到喺留喺區議會入邊嗰個嘅意義啦，實際做到啲咩啦，另外風險嘅考慮啦，但係如果可能會唔會唔講埋一啲政治議題，繼續做一啲民生嘅工作，所謂嗰個風險其實可能都未必咁大嘅喎，咁呢個有冇考慮過咧？ 我有考慮過嘅，咁當然而喺議會外用呢個議員身份，我哋有一啲津貼，可以做一啲社區嘅功能啊，服務街坊啊，或者我哋做一啲義生物啊，資源共享嘅平台啊，甚至擺喺社區共購，支持一啲本地經濟小店呢啲，其實都係做得到嘅。咁只不過我諗即係個意義上面已經同我原本即係參與嘅有啲唔同咗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係考慮嘅。咁所以其實係有一定。嘅功能，即系我所以我其实都觉得愿意留低嘅同事系佢可以发挥到最大嘅效果。其实我系值得佢尊重同埋支持佢哋、只不过自己考虑嘅点时候，嗰、okay. 个风险即系大过我可以即系叫多太大啦，咁样能够去即系承担到。 你自己都做咗超过10年区议员咯，我见系嘛？ 系啊系啊，冇错，我做咗13年区议员啦。咁但系如果我喺个社区入边就服务就唔止，因为我大專畢業，其實我就已經喺嗰個社區裏邊服務，其實都有成差唔多19年嘅 感情入面。咁所以其實我尋日去通知我啲街坊，特別啲支持我即係好多年嘅街坊義工咧，其實都我係打一個震撼一個，即係佢哋因為佢哋冇啲即係啲電子科技其實唔係 OK 咁，我就要逐個打俾佢哋。咁其實我成個朝頭早都係咯，即係邊講邊喊咁樣，其實都係好唔捨得佢哋。咁呢個絕對係有呢考慮辭職嘅時候係掙扎咗即係呢半年都差唔多係掙扎緊咁樣佢。咁、 okay. 所以其實有協救，亦都覺得有一啲。即係離棄佢哋嘅感覺，所以呢個係真係好唔開心嘅呢、這個過程係。 街坊反應點，同埋你嚟緊，譬如區入邊有冇啲咩善後工作啊安排落咁樣噶？ 我諗街坊都大部分都係表示尊重嘅，即係覺得嗰個而家嘅社會形勢係有啲唔同嘅。咁當然亦都有啲街坊即係打電話俾我，不如你再考慮啦，你可唔可以留任啊？你繼續服務我哋咁樣樣。咁係困難嘅，咁但係都冇辦法，應該決定咗。咁而家。同民政處其實嗰啲安排我都係唔知道，因為之前我冇同佢夾過任何嘢嘅，都係我睇住嗰個議員手冊嗰啲可以點去準備啊咁樣。就算啲津貼去到幾時可以有冇啲處理到財務上面都未知嘅，我都係啱啱十日先開始同我哋傾。咁、另外一啲具體工作，咁我其實有諗過揾一啲所謂接任人，會唔會有人再參選啊或者等等嘅嘢。咁但係似乎都問咗幾個朋友之後都係。反應都係同我一樣諗，即自己個風險似乎都好大喎，咁佢哋都最後都冇，咁所以而家我都冇一個所謂接班嘅諗法啦，咁等等，咁希望睇下有冇啲有心嘅人可以參選嘅時候，我再支持佢哋去繼續喺地區做工作啦。咁至於員工上面嗰啲，我都已經即係同佢傾咗好多次啦、所以其實佢哋都有準備去面對呢個情況。咁至於具體我服務街坊嗰啲我電話唔會改嘅。 Okay. 如果街坊有需要嘅，都會繼續揾到我。 好啊， 希望幫到佢，就盡量幫到佢。 好啊，同我黃潤達傾到呢度。黃潤達咧就係葵青區議員嚟嘅，葵涌村南嘅。 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信报报道，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兼国家安全处处长蔡展鹏涉嫌光顾无牌按摩场所，正是休假受查。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昨日会见传媒的时候否认警方隐瞒事件，但是他以正进行调查为理由未有透露详情。邓炳强表示，蔡展鹏涉及不当行为将会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即是俗称的 O 记跟进，纪律问题就要交由公务员事务局处理。新民党叶刘淑仪认为，在无罪推定的原则之下，现阶段不应视蔡展鹏有罪。信报报道。 明報的報導就提到，明報昨日查詢特首林鄭月娥作為特區國安委主席，她對事件有什麼回應，國安處長一職會不會換人，特首辦在截稿之前都沒有回應。大律師查石我表示，目前案件由警隊內部調查，這樣的處理方式並不理想。他認為如果警務處長或者特首在意市民對政府的觀感，應該找第三方獨立機構調查，因為公義不單止要實踐，還要彰顯於人前。有政府消息人士指出，警方刻意安排由 O 記調查事件，除了 O 記主管直接向鄧炳強匯報，亦都因為 O 記和國安處並沒有從屬關係，以及 O 記的上級主管刑事及保安處長和蔡展鹏是同級，凸顯他的獨立性。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首宗流入社區並且觸發變種病毒感染群組的調查工作再有突破，而此是該群組源頭的印度裔男子，經過理工大學的基因研究後發現，懷疑他是在尖沙咀華美達酒店隔離期間被隔離房的28歲菲律賓抵港男子傳染變種病毒，而印裔男子之後感染菲裔女友以及其家人，而他的女友的胞兄昨日亦都確診。調查中發現其女友包兄在4月18日在深水埗福榮街的寓所舉行派對，同場三名菲傭以及菲傭僱主都中招，傳染最少已經是經歷了4代，一共有10個人染疫。文匯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疫苗接種計劃自從2月底開始到現在，接獲2660宗異常事件報告，當中涉及33宗打針之後死亡的報告。 截至到今個月11號，港府撥款10億元設立的疫苗保障基金只是接獲11宗申請，目前處理中。港府已經委任安盛為基金行政管理人，負責處理賠償申請，最高賠償上限是300萬元，並且會按申索者的年齡和嚴重級別分4級，按程度賠償。面癱持續26個星期或以上，才可以獲得最高賠償上限的五成，即是150萬元。《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港府計劃收緊公司查冊，最快在本月會向立法會提交附屬法例，限制披露公司董事住址以及個人身份識別號碼。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接受專訪時說，近年起底或者是個人資料被洩露的情況嚴重，公共登記冊或者會成為其中一個取閱資料的途徑，容易引發連串私隱風險，甚至助長電話騙案。新的安排有助打擊起底問題。經濟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公務員事務局提交立法會的最新文件披露，2020-21年度有超過1860名公務員辭職，佔全體公務員人數 1.05%，無論是辭職人數或者是比率，都是自從1998年以來最多，創23年新高。蘋果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社評說，警務處國安處處長蔡展鵬涉嫌光顧無牌按摩院，社評認為官箭非常差，必須要秉公辦理，即使最後證實當事人並沒有違法行為，亦都需要接受紀律聆訊和處分。社評說，身居要位的人必須要自重身份，平日言行亦都要守正自持，如果對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亦都缺乏應有的判斷力，恐怕亦都難肩負重任。明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石硖尾村有四名少年遭十多名同黨圍毆，父母救的兒子亦都被毆傷。本港近期接連發生學生涉及圍毆、搶劫、欺凌等案，社評說是攬炒派鼓吹違法暴力，造成違法破窗效應，青少年違紀守法的意識削弱，社會各界要深刻反思，以法治教育和切實關愛引導青少年走守法正路。文汇报社评。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立法会昨日三读通过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条例草案，引入区议员都需要作出宣誓的规定，明确宣誓的具体要求。有人攻击条例是打击异己，扼杀区议会空间，违反无罪假定。社评说，这个完全不符事实，有不少滥炒派区议员涉嫌是违反国安法被捕，仍然收取公帑，办事处亦都继续运作，如此乱象能够继续下去吗？大公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隨著主流經濟體走出谷底，原材料漲價潮越演越烈，通脹升溫勢頭日趨明確。社評說，這一波資源漲價潮成因複雜，既有疫情擾亂供應面的衝擊，亦都有各國政府大水漫灌刺激經濟的因素，抉擇者壓住供求自我回復平衡，無異於進行一場豪賭，不肯面對現實，只怕越加覆水難收。信報社評。 呢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喺九龙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碧街。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碧街。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龙尾北架山花园。西九龙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荔枝角公园，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翻连翔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过晒蝴蝶谷道噶。咁所以而家尖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重复多次啊！西九龙的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在荔枝角公园，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翻连翔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过晒蝴蝶谷道噶，咁引致到而家尖山隧道出九龙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咁香港仔 隧道去洪隧方向都是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洪隧啦，由于受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影响，所以龙尾都是排到去渡船街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去筲箕湾的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入口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一段都是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着彩虹道一段慢车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反方向太子道西去旺角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在埃塞油站对出。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着澳龙一段就比较挤塞，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近着石围角村一段车多，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变种病毒是香港继续发落去或者传播的风险，港大微生物学系临床助理教授薛弟。 我们预料这个新冠病毒呢就不会消失的了，要找方法和这个病毒一起存在，打针引起的群体免疫，希望令到社会去翻平静的生活。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1年5月13日，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长蔡展鹏涉不当行为，正休假接受调查。 立法会通过有关公职人员宣誓条例草案，规定区议员要宣誓。 新 iBond 最多发行200亿，保证息率最少两厘。 以巴冲突升级，多人死伤。联合国批评加沙冇差别火箭炮攻击，不能接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立法会咧，寻日就三读通过公职括弧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嘅条例草案啦，咁即系关于区议员要宣誓啦。内容方面就见到咧，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咧就话啦，民政事务局咧会尽快公布相关嘅一啲宣誓安排，点样宣誓啦，地点啊、日期啊，而家就话初步计划咧都系民政事务局局长咧喺拎到特首嘅授权之后咧就会做呢个嘅监誓人啦。如果未能够出席宣誓嘅人咧，就会即时系丧失区议员嘅资格。看到《星岛日报》的消息就说，政府争取在今个月底至到六月内为区议员做这个宣誓的仪式，目前倾向在18区的区议会那里是逐区去做这个宣誓的。看到近这段时间都有接连有一些区议员是在这个条例通过之前是辞职的，有这样的情况。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一倾，有2021年公职括弧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副主席周浩鼎，早晨。 系你好，早晨，主持大家好，早晨。 早晨，周浩鼎，讲下寻日三读通过啦，呢一个嘅条例草案啦，喺内容上面咧，同政府早前交嗰个嘅立法会版本咧，有冇啲咩分别？同埋啲议员最关心嘅草案边一点咧？其实。 簡單講啦，就第一，我係非常歡迎今次呢個條例草案嘅通過啦，因為第一大家知道個作用就係因為區議員自己喺啲崗位上就一直胡作非為啦， 咁其實亦都即係其實區議會自從佢哋攬抄派區議員攞咗嚟做一個政治平台咧，就攞嚟專搞啲煽動仇恨啊、醜化我哋中國啊，咁基本上都不務正業。咁我哋覺得其實應該係琴日呢個宣誓條例嘅通過咧，係重要嘅正本清源嘅一步嚟嘅。咁區議員當然就係公職人員啦，咁佢應該係要呢個嚴格嘅宣誓要求係最基本嘅。咁講翻嗰個條例咧，我哋其實喺法案委員會嘅時候咧，我自己本人同埋我哋有啲同事咧比較關心嘅咧就係、是其中一點就係嗰個監誓人嘅職權一定要確保做到個把關咧，就係話如果有一啲嘅人士，佢過去一直以嚟咧，其實就從頭至尾都係反對擁護基本法，反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咁然後佢就扮乖乖去宣誓，形式上跟足你嗰、那個宣誓嘅儀式去做嗰、那個宣誓嘅過程。咁如果呢一種咁嘅扮乖乖想企圖蒙混過關咧？我包括我自己本人同埋其他我哋好多嘅法案委员会嘅同事咧，都系关心监誓人嘅权力可唔可以阻止到呢啲人咧，唔好俾佢哋咧就蒙混过关。咁咧就喺法案委员会咧，我自己写一封信俾主席，再转交咗当局。咁当局咧，其实喺回复我哋，包括寻日喺大会都再三咧305新讲得好清楚。監誓人嘅權力絕對可以把關，就係話咧，如果佢哋係信納有一啲人根本從頭至尾就係反對擁護基本法、反對效忠咧，基本上佢係可以行使嗰個權力嘅，係宣布佢嗰個嘅宣誓咧係無效。啊，呢個咧就係防止咗有人扮乖乖宣誓，但企圖蒙混過關嘅呢啲情況。咁我覺得呢一點咧，都係我哋法案委員會裡面嘅。我本人再加埋其他好多嘅同事比較關注嘅一點嚟嘅， 即係監誓人要做啲調查工作，係咪咁樣 嘅？有嘅，冇錯、因為其實監誓人自己本身咧喺我哋討論呢個過程當中咧，亦都就提到呢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好多嘅應該咁講，就係嗰啲所謂即係一啲攬炒派人士啊，比如話佢要講話佢去參與個宣誓，但其實佢過去嘅好多嘅行為咧。即係其實全部都係佐證嚟噶嘛，咁如果佢講真，佢過去已經不斷咁喺度宣揚港獨啊，咁基本上你都唔即係憑一個常識，你都唔會去信納佢係真誠咁去擁護基本法嘅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監誓人就係有權力咧，係縱然嗰個人咧一字一句跟足乖乖咁辦宣誓啦，但係咧亦都係可以信納佢咧根本就並非真誠咁去行事去做呢個宣誓，而咧宣布佢就係嗰個宣誓無效。同埋咧喺法案委員會咧有一點我同大家講講咧，就係、 是、 除咗宣示佢無效之外咧，亦都加埋就係如果佢係去發假誓咧、虛假聲明咧，其實亦都係干犯咗刑事罪行。咁即係再加多一條咧，就是、刑事檢控呢一啲嘅人士。咁所以咧，呢一點咧，我覺得要講清楚，因為事實上喺法案委員會，我哋都再三得到政府當局嗰個明確嘅一個解釋。即係第一就係宣告佢嗰個宣誓無效，第二就係再加刑事後加嘅刑事檢控。咁即係呢樣嘢就比較重要。 即係等我想問一問咧，因為而家我見話初步就係民政事務局咧係局長啦，就做一個即係監誓人咁樣嘅喺區議員方面。咁佢頭先你頭先都講到佢監誓人有一啲嘅把關嘅工作可以做啦，即係佢哋係咪可以合資格咁樣啦？咁佢點樣做個調查工作啊？佢自己一個人做定係交俾民政事務局做？咁如果佢有呢個判斷之後，係咪亦都要交俾律政司咁樣嘅都？ 因為佢嘅監誓人而家喺嗰個條文裏面就係有呢個權力去做把關㗎啦，咁所以究竟佢要點樣去做搜證，或者佢點樣去得到一啲嘅佐證？咁當然我相信嚇，即係如果我傾向相信啦，因為監誓人如果而家根據消息就講話，可能係民政事務局，可能係局長佢自己就係會擔任監誓人，咁佢應該係有個機制去安排嘅。咁第二個問題答你咧，就係話律政司嗰度嗰個角色嘅就另一樣嘢嚟嘅，因為監誓人本身就已經係有剛才我講。好清楚就係監誓人本身已經係嗰個條文賦予佢嗰個權力咧，係可以做呢一個嘅。頭先我剛才講嗰個把關，佢係可以做呢、這個信納嘅嗰個判斷。 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就好明確嘅。啊、律政司就話律政司反而個角色即係喺呢度講講咧，就係、是、反而律政司係另外一個角色咧，就係、是、話如果有一啲嘅啊，即、就、係、是、區議員喺佢履職嘅期間，佢、有違誓嘅行為，即係佢已經宣咗誓啦。咁佢咧就有一啲嘅違誓嘅行為，咁律政司咧當佢有足夠證據信納佢係有一個違誓嘅行為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啟動向法庭咧去作出一個呈請去終止嗰、那個即係區議員嘅工作嘅崗位嘅職務咯。呢、這個又可以分清楚講翻清楚嘅。 但係民政事務局局長咧，即係而家暫時消息都話佢係做區議員嗰個嘅監誓人啦。佢判斷之後唔需要可能涉及一啲法律嘅嘢，都應該要問翻律政司嘅。 当然即其实条文里面写就是赋予了这个监誓人的权力啦。那究竟他要行使那个判断或者他是要攞怎样的佐证啊或者他要攞什么证据啊那些。那我相信他都有一个机制去做一个判断。即例如比如说举个例即我举例这样讲啦过去我们知道例如说选举主任大家知道即係以往可能喺是否信納嗰個人可以即係符合到嗰個擁護基本法嘅相關嘅條件呢去即係信納佢係真誠擁護基本法咁佢先可以參選啦大家記得呢個工作啦。咁、其實選舉主任呢佢都有一個嘅判斷嘅權力咁同埋大家都見到即係選舉主任基本上佢都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機制去處理啦，咁佢都會解釋，即係譬如話有啲人講真，咁佢真係完全係唔符合嗰個條件嘅，咁佢就行使翻嗰個權力去做嗰個判斷咯。 選舉主任係咪好似都有問翻律政司噶？你以你所知， 嗱，我相信咧好多時政府部門做嘅工作都會諮詢律政司嘅意見嘅，講真嚇。咁、不過我都想強調咧，就係、是、最終。即係監誓人自己本身喺條文裏面咧，的確係賦予咗佢個權力。咁無論佢究竟即係我哋都成日都講啦，無論你去聽咗任何嘅意見，或者你採納咗一啲嘅法律意見之後，點樣處理都好啦，你自己最終都係要做一個嘅判斷嘅。 OK， 呢個又要講清楚。 OK， 頭先你講到啦，另一樣啦，就係律政司都有個嘅權力啦，可以係提出一啲法律程序。咁啊， 冇錯， 議員就即時係停個職能同埋職務噶啦，咁啊直至法庭有個訴訟嗰個決定個結果啦。有啲我見到一啲建制派議員都話個做法可能未必咁公平，因為就算律政司提咗诉讼，佢哋未必真系定罪，未必有罪啊嘛。咁快要停咯，即系咁呢个做法有冇再厘清啊，或者再搞清楚，令到大家都满意多啲咧？ 我哋喺法案委员会咧都有花啲时间讨论呢个观点嘅。其实咧我自己就觉得咁，今次点解政府喺嗰个机制上要设定律政司即时去作法庭嘅呈请，然之后就即时去可以暂停嗰个相关嘅区议员嘅职务咧？因为系确保佢唔好再喺嗰个公职岗位上胡作非为啦。因为大家都明白。第一點咧就係、是、如果佢繼續喺個崗位上，以往嘅做法嚇，大家知道就係要等到個可能玩下手，要等到嗰個法庭做埋嗰個相關嘅審判到宣判，可能已經係相差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咁、但係區議員作為一個公職崗位咧，如果你容許佢係繼續喺呢個公職崗位去做一啲即係喺度胡作非為嘅行為啦嚇、即係或者係對甚至乎可能隨時係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啊，即係當咁講啦。咁、其實咧個傷害係好大，所以咧政府今次嘅做法咧，佢就希望確保。在这个机制增效之后呢是即时是暂停了个人的职务。咁同埋呢另一点要讲清楚佢其实有反对机制的。那个涉事的区员呢佢绝对是可以呢向返法庭呢是提出一个反对。佢即刻可以咁做添。咁所以呢严格嚟讲喺我哋嘅法律机制底下呢係赋予咗佢一个充分嘅反对机制。咁、但係呢我哋要讲清楚个道理点解今次嘅设计係律政司呢本身就是当佢呈请之后咁呢就即时就开始要暂停嗰个人嘅职务。个原委就係因为呢我哋唔想俾呢一啲即係喺度利用佢嘅区议员嘅公职岗位呢去不斷咁去繼續胡作非為啊，或者做一啲即係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啊等等嘅嘢，我哋絕對唔希望俾佢利用到呢個漏洞，所以咧、我哋寧願就係話咧。 當律政司做咗呢個法律程序呈請咧，咁即刻就要暫停佢個職務。 嗯，好，同阿周浩鼎咧傾到呢度，多謝曬你。 好多謝你。 好， 拜拜。 好，周浩鼎咧就係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嘅副主席嚟嘅。另外都想咧請另一位嘉賓，頭先就同一啲選擇喺呢個條例通過之前咧辭職嘅區議員傾過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區議員咧係選擇繼續留任嘅，係會繼續宣誓嘅咁。電話旁邊咧就有深水埗區議員荔枝角南選區，亦都係民協嘅處理主席楊旭，早晨。 早晨你好，萧乐文。早晨你好。 早晨杨旭，讲下你哋而家系咪都系民协全部嘅区议员都会系选择系会宣誓继续系留任喺区议会嗰度啊？ 我回应之前，即系我头先听阿周浩鼎一段说话，我都想回应一下。 好啊好啊，你讲先。 佢哋建制派好中意即系双重标准，即系阿叶柳琴日就话你蔡展鹏啊涉嫌光顾无牌，按摩店咧就要假定无罪嘅，唔好定罪佢先。咁但系咧头先就话律政司就好快可以。即係暫停咗呢個區議員嘅職務啦，因為咧就避免佢繼續喺度咩啊胡作非為，即係以呢個公職人員身份。咁點解你唔即刻停咗蔡展鵬嗰個即係嘅職位咧？點解唔可以即係盡快以免佢胡作非為？哇！你呢個國安處處長咁高級嘅人士，一個公職人員，如果佢咁做嘅話，即係丟曬成個特區政府以至中國嘅光。咁我即係希望，如果佢嗰個標準係咁。即係一致嘅話咧，咁唔該都快啲停咗蔡展鵬嗰個職位先，跟住我再回應你嗰、那個説話好。咁咧就我哋係會即係都會留任留守區議會嘅。咁點解？其實我之前都諮詢曬我哋啲議員啦，咁佢哋都有問過啲居民嘅。咁其實我哋即係我哋好多區議員咧，其實都喺地區入面咧耕耘好一段時間㗎啦。即係好似我自己都喺我深水埗做咗十幾年，咁有啲我哋嘅同事更加做咗35年以上。咁佢哋其實同社區嘅感情咧，個聯繫咧，其實好難即係一下子就話斷就斷嘅。咁所以即係其實我哋都希望用區議會呢個平台呢個崗位咧。即係縱然即係已經被削權削咗好多，咁我哋都係覺得係仍然係有空間嘅，咁所以我哋都問過曬我哋嘅議員之後，我哋都一致決定係會繼續係留守區議會嘅。 個空間嚟講，但係而家個政治環境，頭先同一啲選擇辭職嘅區議員就覺得可能個掣肘會多咗好多，未必咁暢所欲言喎，等等，點睇咧呢個？ 前景咧，其實係都唔清楚嘅，其實真係唔清楚，因為我哋唔知道條紅線會唔會繼續即係伸延啦。頭先周浩鼎都講過，哇！而家我哋都唔知道做啲乜嘢嘢，就係即係違反呢個宣誓條例啦。其實嗰條線係好闊嘅，咁但係我哋其實我之前都唔知道原來初選參與初選都會干犯一個安法嘅。其實我哋。即係好多嘢都唔可以講得實，話呢啲嘢係咪有危機呢啲嘢會唔會違反宣誓條例？咁但係我哋覺得仍然我哋不嬲一直都係做緊我哋相信嘅嘢， okay. 我哋即係認為正確嘅嘢，咁我哋應我哋覺得都應該繼續落去咯。喺呢個崗位上面。 OK， 楊旭，因為時間所限，我可能9:30之後咧再同你傾多一陣，有關於呢一個嘅題目。 Okay. 好，好，唔該曬你，楊旭。楊旭咧就係深水埗區議員咧，亦都係荔枝角南選區嘅。對於頭先講到啦，而家最新呢個修例之後啦，區議員就要係宣誓啦。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423111，一齊同我哋講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处长蔡展鹏涉及不当行为指控正系休假，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正调查。本身是律師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謝偉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以他理解，光顧無牌按摩院並非違法，但是公務人員應該小心，不應有壞榜樣。他強調事件仍然調查，目前不應過分揣測解讀。委员会主席陈克勤在同一节目表示，今次事件影响警队声誉，目前最重要是厘清事件，若果有人涉及违规或违法是不能姑息， 佢又話事件備受關注，不可能有偏私情況，亦相信不會影響國安處的工作。內地過去一日新增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都是境外輸入病例，分別在廣東、上海、天津等地。另外，內地新增14宗無症狀感染個案，當中一人當日轉為確診，並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內地至今一共有98,008人染病，現有確診病例有291宗。美國國務院發表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在有關中國的部分，報告批評中國迫害宗教少數群體，更形容新疆地區實際上已經被中國政府變成露天監獄。報告指出，中國政府持續推動2019-2024年的宗教中國化運動，令所有宗教教義和實踐和中共教義一致，包括要求所有宗教的神職人員參加政治灌輸會議，監督宗教服務，預先批准報導和變更宗教文本。報告引述傳媒指出，去年1月至7月，有中國官員以新型肺炎疫情為由，要求關閉宗教場所，並加強監視和逮捕宗教相關人士，限制宗教活動。報告又指，中國當局持續騷擾和恐嚇宗教領袖，勸阻他們與美國官員接觸。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的衝突未見平息，以色列軍方表示，在衝突以來首次在北部收到火箭炮威脅和警告。哈馬斯過去3日在巴勒斯坦向以色列方向發射大約1500枚的火箭炮，主要集中南部和中部城市，造成7名以色列人死亡，百多人受傷。在星期四早上，位於以色列中部的特拉維夫和北部的耶斯列谷都響起火箭炮威脅的警報。以色列軍方繼續空襲加沙地帶還擊，巴勒斯坦衛生部門說，襲擊至今67人死亡，近400人受傷。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通電話，譴責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射火箭炮，強調有必要舒緩緊張局勢。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以上，但听日局部地区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的10:4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03，跌227，成交金额3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5，跌17，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4，跌90。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蒙牛乳业43.5升个六，恒大汽车45.5跌5.65，腾讯控股591.5系腾讯最新系591跌7.5。美团249跌咗6.2，阿里巴巴216.8跌3.4，港交所443.4跌3.8，小米集团25.65跌4.5，中国平安80.4跌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58，瑞士法郎0.909，加元1.211，人民币6.454。 英镑对美元 1.407， 欧元对美元 1.208， 欧元对美元 0.77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661 点，跌486点。港金现价报16,85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96美元，卖出1,822.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事故同埋塞车消息先啦。九龙啊，西九龙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对开快线咧，之前有意外事故，咁啊仲系处理紧嘅。咁啊，现时咧都仲系塞车啦，龙尾啊分别去到青沙公路蝴蝶谷道同埋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西九龙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之前有意外事故，咁啊仲系处理紧，现时咧就仲系塞车嘅。咁啊，塞紧车嘅朋友要忍耐一下。仲有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啊，咁啊近住黄大仙天马苑对开咧，之前都有意外事故，咁啱啱收到消息咧清咗场，不过都系非常多车啦。龙尾去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嘅，龙翔道观塘方向天马苑对开之前有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龙尾就去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另外咧，就系呢个红磡嘅七潭道南啊，去观塘方向，之前理工大学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啦，咁但系就排到去呢个渡船街近住山东街隧道嘅情况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仲系多车嘅，龙尾去到里安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塞到去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塞到去马会湾位。之前因为多车嘅关系啦，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曾经有间歇性封闭的措施，取消了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塞到浙江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石门，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近欣怡花园。其他的一些交通情况，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白沙湾那段就还是比较多车的。沙田的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市中心段都还是多车一些，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和去大老山公路的龙尾就去到科学园，锦田公路去林锦公路方向近住四季名苑那段就比较挤塞的。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妇产科学会、香港牙科学会、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1年5月13日，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长蔡展鹏涉不当行为，正休假接受调查。 立法会通过有关公职人员宣誓条例草案，规定区议员要宣誓。 新 iBond 最多发行200亿，保证息率最少2厘。 以巴冲突升级，多人死伤。联合国批评加沙冇差别火箭炮攻击，不能接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讲到咧，立法会咧，寻日就三读通过关于公职人员宣誓嘅条例草案啊，即系话区议员咧嚟紧都要系宣誓噶啦。头先就讲到有关于咧，如果宣誓就任之后咧，有一啲嘅违反誓言嘅行为咧，律政司司长咧可以提出法律程序噶。咁啊，有关嘅议员咧就要即时自动暂停职务同埋职能，咁啊，直至咧系法庭咧对诉讼有最终嘅决定。嗱，见到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咧就话个做法咧系恰当啊，亦都系对称。是考虑到那个人如果继续行使和執行重要的职务的话，是会损害香港的整体利益等等的。有些这样的讲法，见到刚才都讲到有些区议员在这段期间都接连有一些辞职的现象出现。继续跟刚才跟杨旭谈论，继续跟我一起谈。杨旭就是深水埗区议员，也是荔枝角南选区的。继续跟你谈，杨旭。 是，大家好，继续。 杨旭想再问啦，头先你讲到觉得都留喺议会啦，有一个一啲实际嘅作用可以发挥啦，咁但系你自己觉得同即系通过条例之前同之后，你哋自己有冇啲咩改变啊？或者会唔会有一啲政治议题就唔讲啊？等等咁咧？ 其实我哋自己就唔会点改变噶啦，咁我哋民协一路都系扎根社区，其实我哋都系做好多即系基层民生嘅工作，咁我哋觉得呢啲都。应该继续做下去嘅，咁同埋议会都有个空间喺度俾我哋继续做下去，咁所以我哋自己就唔会点样即系变动噶啦。 嗯，但譬如政治议题会唔会都过往一段时间可能比较多一啲啦？可能喺区议会都有讨论到嘅。你话唔会点变，咁嚟紧仲讲唔讲一啲政治议题或者比较争议性啲嘅议题？又怕唔怕如果讲咗嘅话，可能都会俾人有机会啊追究系违誓啊等等。 政治议题我哋一路以往要讲嘅，我哋。都繼續會講嘅，我唔相信，我又睇唔到任何政治，即係政治議題會違反即係《港法》啊，違反宣誓條例啊咁樣樣，即係當然呢、這個唔係我講，呢個係佢講嘅，即係佢哋去定嗰條線喺邊嘅。咁但係佢如果佢中意將條線去講到話啊，任何政治議題都唔講得嘅，咁我哋覺得即係完全都唔可以接受咯。如果係咁嘅話，咁我哋會照咁做。咁如果佢要 DQ， 咁我哋都冇辦法㗎，因為而家。好多人都即係未來啦，我估一短嘅時間，可能有啲人真係都繼續宣誓嘅話，佢都會照 DQ。但我覺得呢個即係唔係即係你唔好問我哋啦，唔係我哋控制嘅，呢、這個就係個政府嘅主導啊，民政事務處啊局長主導嘅一樣嘢。 但民協自己應該都會開會評估過自己即係嗰個 DQ 個風險有幾高噶嘛，係嘛？ 有几高，我真系讲唔到啦，即系完全都捉摸唔到嘅。咁、但系当然，我哋会继续做我哋嘅嘢啦，我哋地区工作会继续延续啦，我哋继续扎根社区啦。咁我哋觉得呢个完全唔会违反宣誓条例嘅。咁但系如果上边觉得系咁，我哋都冇办法。 嗯，头先同阿周浩鼎倾嗰阵咧，佢都特别提咗一点，就话因为而家区议员咧就应该初步都系话民政事务局局长咧系做嗰个监誓人嘅，咁佢都有个把关嘅工作啦，就系睇下啲宣誓嘅区议员系咪真系即系符合宣誓嘅内容啦。咁佢就特别提到话，会唔会有啲人系扮乖，咁去蒙混过关咧？咁类似系咁样嘅。你自己评估啦，会唔会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在民政事务局局长把关之下，就算你们肯宣誓都可能被 DQ， 因为譬如见到之前在泛民初选案呢，你们民协都有一些代表涉及在里面的，会不会有可能因为这样而都在宣誓这一关都未必过到呢？ 其实而家个条例赋予个局长嗰个权力系过大嘅，我哋觉得，因为你首先你唔好话扮唔扮乖先，即系你咩点样叫扮咧？即系你又唔系佢心入边条虫，即系你好难去界定佢咪扮，同埋就算你觉得佢扮，你要即时停职，即系呢个指控，即系呢个刑罚系非常之大，因为而家剩翻个任期啦，我哋剩翻两年半左右。即係你即刻停職，你而家排期去審嘅話，我哋即係唔知而家法院有好多即係暴動啊，好多47人案啊，可能係要兩年後、三年後先去審嘅。跟住咁你停職就一停就停到去任期完結啦。咁任期完結之後，佢係唔係即係嗰個合唔合理啦？即係嗰個有冇違反宣誓案啦？即係已經唔不再重要㗎啦咁樣。咁所以對個區議員係。即係非常之唔公平嘅，根本就係你唔使做噶啦，根本同 DQ 其實係冇分別，同埋你話頭先都講話啊，議員如果被即係停職都有個上訴機制，即係我又覺得呢個我冇乜信心嘅。 真係冇乜信心。 點解 咧？因為即係你一定會有啲所謂嘅初步證據噶嘛，係咪？咁跟住之後，你會先去再審呢啲證據合唔合，即、就、係、是、合唔合理啦咁樣嘅時候，咁你已經可能法院已經話啊，表面證據成立咁樣，咁嘅時候，即、就、係、是、對其實區議員係非常之唔公平嘅。 嗯。你頭先就話即係風險都好難評估啦，唔知條線點樣畫啦咁。因為而家有啲講法，如果你宣誓被 DQ 咗，唔知係咪啊？唔肯定，佢哋會可能係咪話即係追究翻即係區議員本身嗰個嘅人工啊、津貼啊？你有冇聽過類似呢啲咧？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對你哋可能都大負擔喎喺財政上面？ 當然啦，如果佢真係咁做嘅，就真係嗰、那個負擔係非常之大。我估好多即係區議員，其實有啲人都係貼錢去翻工，有啲政府好多營運開支咧，其實都未退還翻俾議員嘅。我見即係之前都有報道啦，好多議員都係甚至要借錢去出糧俾員工嘅。咁如果佢要再咁樣追嘅話咧，咁所以都係好令到佢財政好大。好大負擔，甚至我覺得即係破產係唯一嘅出路。咁但係呢個就正正係即係政府或者係坊間去傳出嚟嘅流言，希望喂你多啲議員，喂會破你產嘅、哦，你快啲辭啦咁樣。即係我係有啲恐，即係恐嚇成分啦。但我唔知呢啲係邊度傳出嚟啊？係政府啊，定係建制派傳出嚟啊？但目的好明顯嘅，就係話喂大家唔好搏啦，你快啲辭啫，辭職就。冇問題㗎啦，咁樣咁所以其實留翻低嘅議員都要冇一定嘅風險嘅，即係唔係話留低就冇事，宣誓就冇事㗎啦，即係大家其實都有個風險要留意嘅。 嗯，最後我就想問啦，因為你自己都係深水埗區議會嘅主席啦，你自己區內都有啲區議員咧係即係辭咗職咁樣嘅，有冇話點樣接手佢哋即係入邊個區嗰啲嘅地區工作啊？有冇話傾過點樣分啊咁？ 其實就當然，我希望政府快啲進行補選啦。咁以往呢啲因為唔同原因而喪失議席嘅，即係一啲區份，咁其實政府都好快，即係幾個月內會進行補選，咁即係補翻個位啦。咁但係我而家就似乎見到話政府用好多嘅即係藉口啦，即係譬如話嚟緊有三個選舉唔得閒做啊咁樣，去拖延嗰個選舉時間。咁對於我哋可以做嘅，唯有就係剩翻嗰啲議員每人。行多一步咯，即係我哋唔理黨派，就即係分擔佢個區一啲居民嘅求助、社區議題。咁我覺得最多就係只係咁樣嘅啫。 好啊，同阿楊旭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唔該曬楊旭。好， 唔好客氣。 好，楊旭咧就係深水埗區議員，亦都係荔枝角南選區啊。頭先就講到有關於呢一個公職人員宣誓條例嘅草案咧，就尋日係三讀喺立法會通過咗啦。區議員嚟緊要宣誓，咁見到有啲區議員喺呢段時間咧，亦都係選擇咗係辭職啊，離開佢哋嘅崗位。咁有一啲嘅人士就講到啦，會唔會佢哋本身負責嗰個選區一啲工作都受影響咧？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嘅。先休息一阵。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被称为当代精神导师的史考特派克医生，他的第一本著作叫做《心灵地图：追求爱和成长之路》，创造了美国出版师的纪录，连续十年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排行榜。并且由全美国读者选为最具影响力的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大回响。 有鉴于此，派克医生再接再厉，写出续集，名为《心灵地图二》，探索成熟与自由之旅。在派克医生的引导之下，这本书会让读者想重新探索存在的终极意义，了解生命的神秘，并且能够克服惶恐不安，正心面对人生的复杂多变，拥有开阔成熟的视野和人生。香港人一向重视实用，为了生活而努力和奋斗，创出了香港在经济上的辉煌成果，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但是经济上的成就并没有带来真正生命的丰盛和愉悦，反而是沉迷和失落。香港人近年来亦都出现精神的苦闷，对内在生命有种渴望，而《派克医生》这本书正正是因应这种渴望而写的。 我推介这本书，因为在今日香港这个多元文化而无人生目标的社会，这本书就是无古神宗，发出了一个声音，教人要多作自我反省。在今日的香港社会，每日所看到的不是作出批评，就是宣泄不满， 好少见到人肯自我反省。每个人都必须摸索自己的人生路，并没有自助手册或者公式或者简单的答案可以凭藉。适合 A 的路，可能 B 走了就会错误。所以这本书的特色是教人不要以偏概全，不要转牛角尖，一开始就以多元化的角度思考，探寻生命的奥秘。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心灵地图二：探索成熟与自由之旅》，作者史考特·派克，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繼續翻嚟千禧年代，有關於公屋輪候嘅時間咧，又再有一個新嘅數字啦。見到咧，房委會啱啱最新公布嘅公屋輪候冊嘅數字咧，就話截至啊今年三月底，大約有150,000+嘅一般公屋申請啊嘛，大約有100,000+嘅配額喺計分制之下嘅非長者一人申請啦，就合共有250,000+嘅。咁即係話咧，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咧就要5.8年，咁就話喺比起對上一次的公布升了0.1年，是22年來的新高，再破頂可以說是。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談，有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早晨。 是，早晨。 早晨，招國偉，怎麼看？5.8年了，去到公屋那個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22年新高了，這個是不是都原本預期是這樣的呢？ 我們就都預期會持續上升的。 嗯。 那麼悲觀一點說呢，就去到6年甚至乎衝破6年呢，都機會都好大啦。 嗯。但這個你估係維期幾耐呢？即係係咪短時間因為一啲嘅即係落成量係因為受疫情影響啊，定係咩原因覺得會再繼續升上去呢？ 今次或者今一季同上一季咧，房委會亦都有個解釋嘅， 嗯， 特別可能係輝明村同埋一個進陽村咧，咁啊受到可能之前嘅破壞啊、疫情等等咧，咁亦都延遲咗編配一啲居民上樓啦，咁令導致到可能呢一兩個季度咧都有一個微升啦。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原因之一，但係主因咁當然係一啲供應上邊令到可能喺個團隊咧上公屋嘅時間。的確是長的，咁之前嗰個可能就係一啲即係短暫性一啲可能特殊嘅原因，令到呢兩個季度有啲微升嘅情況。 嗯，但輝明村同埋俊良村嗰個影響係咁大嘅，有咁多嘅額喺入邊嘅咩？ 嗱，其實如果你計譬如俊良村嚟講咧，咁都係成4,000+單位啦。咁其實應該原定應該係喺舊年嘅年初應該編配嘅。咁但係因為一疫情用咗做一個檢疫中心啦，咁令到佢搞到今。上年嘅叫下半年，以至今年嘅年初先，基本上所有嘅居民都先至編配曬。 嗯， 咁即係話頭頭尾尾成一年嘅時間咧，咁令到嗰個編配咗嗰啲嘅居民咧，佢計算個輪候時間就會長咗啦。 嗯，所以你預佢升都係嗱，如果俊良村同埋輝明村嗰啲俾翻啲單位出嚟，應該升都係一個短暫嘅輪候時間嘅升啫，未必係一路長遠升落去係嘛？ 长远计，我觉得在供求关系来讲，都会有机会令到那个轮候时间都会再上升的。 嗯。 因为看回现在讲紧未来这几年平均数讲紧公屋都是大概是14,000至15,000+左右。 嗯。 你说包括6-6字居添。 嗯。 但是现在讲紧我们过去这几年的公屋的新申请，讲紧一般家庭平均数都有20,000+。 系， 咁另外一啲一啲回收單位翻翻嚟，其實大概上新申請同埋新嘅供應咧，都係差唔多平手到，所以對於嗰條輪候個隊伍咧，其實都清減唔到。 嗯，其實每年新申請呢一啲嘅公屋嘅申請咧，你自己觀察有冇多到嘅？20,000+係咪年年都差唔多都？ 最近呢幾年就有少少回落咗啲嘅，特別可能喺一啲嘅。一人申請者嚇，過去到成可能最高峰期2015-2016年度都16,000+，咁啱啱1919-2020年咧就去到9,100+，咁同一時間新一般家庭都有啲下滑嘅，咁去到最近1920年咧就大概5,000+，但平均數拉回嚟講都有20,000嘅嚇，咁疫情之下，咁會唔會令到呢啲新申請都會拉高咗咧？咁呢個都要睇下即係。往後少少嘅時間，但係喺嗰個所謂供求關係嚟講，仍然都係一個相對好緊張嘅關係嚟。 但講供求關係可能都要睇長遠少少啦。見到之前施政報告都話係首次達到長遠房屋策略入面未來十年嘅目標喎，話揾到300多公頃土地噶嘛，嗰陣就話可以起到31萬多個嘅公營房屋啦。咁即係嚟緊應該如果咁睇條數，係咪長遠應該起碼5.8年都會落翻啲，唔會再維持呢一個水平？ 地當然就政府公布咗就揾到啦，咁但係就叫做地變面粉嘅時間咧，嗱應該咁講，長策未來呢十年咧，其實就唔係話即係風調雨順嘅。後五年咧，我哋仍然都係講緊大概得10萬間，喺叫做2025、2026年打後嘅五年咧，先至話叫做平均有20萬間，即係話頭嗰五年咧平均得2萬，後嗰五年係講緊平均4萬間，咁仲要係未知道而家。嗰後嗰五年嘅數咧，係咪都集中咗？都係喺即係平均呢五年都有咧，定係話要往後到8年、9年、10年嘅時間先有咧？所以我諗輪候時間喺我諗最短期求呢五年咧，我諗嗰個供求關係都唔會有大嘅變化。你話去到2025、2026年，如果供應上都可以追翻多啲，咁可能有機會可能有少少舒緩嘅。如果唔得嘅話，可能要再往後多少少時間，先至有可能一個明顯地增加多嘅供應咧。對輪候時間可能有少少幫助。 你另外我哋都見到咧，有啲議員都尋日啦，係提出啊，會唔會可以係喺港鐵嘅上蓋咧起一啲嘅居屋或者其他公營資助房屋咧？因為過往可能港鐵上蓋都係起啲私樓多啲。咁啊，見到新民黨議員葉劉淑儀就話啦，因為香港好多樓盤咧靚嗰啲咧都係喺鐵路上蓋嘅，咁亦都升值升得比較高。咁佢就建議係啦，頭先講到啦，可唔可以居屋或者公營房屋去喺上面起咧？咁你自己有冇聽過呢個建議？点睇啊？ 我又唔反对嘅嗱，或者可以话将呢啲私人楼宇，或者用一个方式，譬如居屋，或者甚至乎首置盘都可以。但系呢个我谂，唔系一定针对系所谓一啲铁路上盖嘅问题。即系而家讲紧我哋喺未来呢几年咧，公私营房屋嘅供应比例咧，其实长策叫7:3。实际上供应上面咧，未来已经系5:5嘅。即系如果话我哋要将嗰个公营房屋嘅嗰个缺口要补咗咧。除了你話考慮鐵路沿上蓋之外咧，其實過去2018年咧，政府亦都將九幅嘅一啲安達臣民嘅私人地咧，都轉咗做公營房屋。咁係咪其實考慮嘅應該整體嚟睇，有冇啲私人地有條件可以將佢轉做公營房屋？當然鐵路頭先講嘅上蓋係一個考慮之一，但唔係單單淨係扣一個方向咧去諗曬，我全部轉曬做公營房屋就足夠咧？定係我覺得就唔係咁樣去諗件事，因為整體成個。規劃上面有啲咩地適當地可以轉多啲，譬如今年嘅財政預算案都講咗有幾幅嘅一啲商業用地咧，都想做私營房屋嘅話，咁可唔可以有條件再做多啲轉做公營房屋咧？咁都可以補充翻而家公營房屋嘅缺口。 但有冇咁多呢啲選擇咧？其實 咁要睇下政府嗰個決心係幾多咧？其實過去都做到㗎，頭先講2018年其實睇得安達臣啲地都係嗰陣私營房土地都轉到公營房屋。我相信就唔係話做唔到，而係冇決心去做多啲咁解。 因為鐵路項目有時就係補嗰個差額噶嘛，即、就、係、是、鐵路可能是大啲樓啊賺翻咁去補。你覺得今如果真係起公屋嗰啲又得唔得咧？又 我諗可以考慮一下，譬如資助房屋啦，譬如嗰啲頭先講土地盤啊等等，都可以叫做多一個機會俾一啲即係市民可以購買到一啲負擔能力好啲，去買到呢啲所謂資助房屋都可以諗下。 好啊，同阿招国伟你倾到呢度，多谢你讲到有关于咧公屋轮候拆嗰个嘅时间啦，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去到5.8年，22年嚟嘅新高。咁啊，同阿招国伟讲到呢一个情况。咁啊，招国伟咧就系公屋联会嘅总干事嚟噶。讲下外面嘅天气先，而家外面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0%。今日天气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见。